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1集，这是一个长10米宽15米的白色地图，每四个玩家站在同一侧，分割四个格子，在两边玩家的中间是一个宽5米的区域，区域的正中央一颗金光闪闪的大星星悬浮在半空中，一点点金色的星光从他的身上缓缓洒下。唐默看向对面的四个人，但他还没看清楚，只听轰隆隆，白色世界仿佛爆发了一场大地震，整个世界都在颤动。唐默赶紧用小阳伞撑在地面上稳住身形，他一抬头，只见八块巨大的铁牌从天而降，轰隆一声砸在了每个玩家的面前，刚好卡在白色格子的边缘。银白色的大铁牌砸在地上引发地震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八个人才全部站稳。唐默早已抬头看着这块放置在自己面前的大铁牌，唐默仔仔细细地把铁牌的每一个角落都看完后，再转头去看站在自己身边的男人的铁牌。这块铁牌上的图画和自己的不一样，得出这个结论后，趁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唐默不动声色地看向下一个人的铁牌。把三个自己这一侧的玩家的铁牌全部看完后，唐默抬起头看向对面。对面也是四个人，站在唐默正对面的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再往左数是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白头发老头。从唐默的角度并不能看到他们的铁牌内容，只能看到一模一样的铁牌背面花纹。圣诞老人驾驶驯鹿马车，挥舞着红色大口袋，高兴地从云端驶向大地。对面的那三个人也在看铁牌上的内容，唐默观察了他们一会儿，视线转向站在那个和自己成对角线站立的最后一个人，他默不作声地看向对方。两个人之间间隔了10米左右的距离，那人抬眸看着铁牌上的内容，远远的，这个人的半个身体被铁牌挡住，唐默只能看到对方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。他明明是安静地站在那儿，站姿却无比的笔直，挺立成风。不知怎么的，唐默多看了这人两秒，下一刻一道鹰隼般的视线直直地朝唐默刺来。唐默一惊，白色世界里其余六人还在研究自己面前的这块铁牌，唐默和那个黑衣男人间隔了10米距离，静静地看着对方。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，谁也没有开口，就这样看着。唐默的手不自觉地抚摸上了左手手腕上的火柴纹身。正在这时，一道欢快愉悦的音乐声响起，这是 Merry Christmas 的前奏。唐默立即收回视线，警惕地看向声音的发声处，黑衣男人也转开视线，不再看他。八名玩家齐齐地看向白色世界的尽头，只听见从遥远的地方一个走调的声音正在一遍遍地哼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。 在白色世界的尽头，一个小小的黑点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。这个黑点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当他的歌声已经在整个白色世界里回荡时，众人终于看清了他的模样。这是一只瘦小的木偶，它戴着一顶黄色小礼帽，蓝色的帽檐上斜插着一根红色羽毛，它穿着牛仔皮鞋， 挺着胸脯，大声地哼唱着一首几乎不成调的圣诞快乐歌。他的腰间别了一只又破又旧的老式收音机，音乐声就是从这只收音机里传出来的。唐默隐约觉得这只木偶有点眼熟，但一时间想不起来是在哪儿见过它。站在这一侧的高中女生突然惊讶地说： 匹诺曹。 唐默闻言再看向这只木偶，只听木偶停住了哼歌的声音，转身看向这个高中女生。她得意地双手叉腰，腰间的老式收音机还在播放圣诞快乐歌的背景音乐。她说： 没错，我就是帅气又可爱人人都喜欢的匹诺曹。 一道十分奇怪的特效音响起，这只木偶的鼻子突然变长。匹诺曹脸色一变，赶紧说： 那好吧好吧，并没有人人都喜欢我。 匹诺曹的鼻子再次变长，尖尖的长鼻子几乎有半米长。 我只是很可爱，一点都不帅气。 匹诺曹好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，整个人都蔫了。 是，我又不可爱，又不帅气，也没有人都喜欢我。 他的鼻子一下子恢复了正常。匹诺曹愤愤地一巴掌拍在收音机上，收音机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音乐声停止。匹诺曹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喊出他名字的高中生，后者害怕地往后缩了一步。匹诺曹大步走向八个人中央的那颗金色大星星，站在了金色星星旁。 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什么？该死的圣诞老人，这个圣典一点都不快乐。 匹诺曹一脚踢在了金色星星上，痛得他嗷嗷直叫。他捂着自己的脚，单脚在地上乱蹦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似乎不痛了，他才转过身，把在场的八个玩家看了个遍。木偶小人哼了一声说： 哼，你们就是圣诞老人邀请的玩家吗？ 唐默淡定地看着这只匹诺曹，八个人都没有说话。 该死的，该死的，现在的人类小孩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就是今天要参加诚实卡牌游戏的玩家吗？ 匹诺曹气愤地将腰间的收音机扯了下来，暴躁地一把扔在了地上。收音机被他摔得四分五裂，碎片甩得到处都是，碎片溅在女高中生的脚边。他以为匹诺曹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，吓得赶忙往后跑。然而他只跑到自己那个格子的边缘，就被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去路，无法再前进。匹诺曹见状眯起眼睛，幸灾乐祸地笑道： 游戏还没开始，你跑得出去吗？ 唐默伸手摸了摸自己所在的这个格子，果不其然，和女高中生一样，他身处的这个格子仿佛一个囚笼，四堵无形的墙挡在空气里，阻止他往外走。其他几个人也开始尝试，结果都一样，他们都被关在这些格子里。 都说我匹诺曹是个不诚实的小木偶，我看你们人类才是最不诚实的。让我闻闻。这满世界的偷渡客的臭味熏得我匹诺曹都要吐了。 一听到偷渡客三个字，所有人面色一变。唐默下意识的就看向站在自己对角线上的那个黑衣男人，后者竟然没太大反应。在唐默看向他的一瞬，他也抬头看向唐默，神色淡定。接下来匹诺曹更是语出惊人： 这味道好像不止一个偷渡客， 哦，这浓的好像屎坑里的臭虫一样的臭味，至少有两个偷渡客，两个。该死的圣诞老人，为什么不让我吃了这些偷渡客？搞什么该死的平安夜惊喜副本，不死人还玩什么游戏啊？ 站在唐默身边的年轻男人一下子抓住了重点，他试探着问道， 你刚才说这个游戏不死人？ 匹诺曹刷的扭头瞪向这个男人， 对，圣诞节的惊喜福利副本怎么可以死人？该死的，你这么好奇，你是不是就是偷渡客？ 年轻男人立即否认， 不可以杀死人类。 匹诺曹轻声地念了一句，下一刻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嘿嘿一笑， 嘿嘿，啊，差点忘了圣诞老人的叮嘱。 匹诺曹从地上捡起被摔成碎片的收音机，他暴力地在收音机上用力一拍，嘎吱，碎成四块的收音机神奇地发出一道扭曲的音乐声。匹诺曹右手抓着收音机，左手高高举起，他站在八个人中间的空白区域，飞速地转了个圈，同时高声地说， 亲爱的人类朋友，欢迎你们来到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，我是你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匹诺曹。 匹诺曹怒气冲冲地改口， 好好好，我不是你们人类的朋友，我就是匹诺曹。 鼻子缩了回去。匹诺曹身边的金色大猩猩突然放射出耀眼的金光，仿佛在给匹诺曹应和。匹诺曹在这刺眼的金光中转过身来，面向唐默四人，他摘下黄色小礼帽，行了一个舞台谢幕礼，接着他如法炮制，转过180度，再面向对面的四个玩家也行了一个舞台谢幕礼。唐默的目光紧紧锁在匹诺曹身上，心里默念出这个游戏的名字，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。匹诺曹行完礼，又扔掉了破破烂烂的收音机，他双手合十，眨眼间就跑到了唐默面前。唐默心中一紧，差点拔出大火柴，见匹诺曹眨了眨眼睛看着他， 孩子，你喜欢说谎吗？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唐默。唐默快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的意义，刚才匹诺曹说了谎导致鼻子变长，唐默不敢确定自己此刻如果说谎会得到什么结果，于是他飞快地在脑中想了几种答案。时间只过去了一秒，唐默面无表情地说， 不喜欢，但人类总是曾经说过谎的。 匹诺曹看着他低声一笑，如同一阵风，一眨眼又跑到了旁边的年轻男人身边。 孩子，你喜欢圣诞节吗？ 年轻男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了，他吞了吞口水， 还可以。 匹诺曹再次跑到下一个人跟前， 孩子，你喜欢匹诺曹吗？ 孩子，你收到过圣诞老人的礼物？ 他一连问了七个人七个问题，最后他跑到黑衣男人的面前。匹诺曹笑容和善说， 孩子，你听说过国王的金币吗？ 唐默双目睁大，立刻看向匹诺曹。黑衣男人凝视着匹诺曹，声音低沉， 没听过。 匹诺曹拍拍手，在黑衣男人的面前跳了几秒踢踏舞，下一刻他的身影出现在金色大猩猩旁，他感慨道， 啊，你们都没有说谎，你们都是诚实的孩子，只有诚实的孩子才有资格参加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。 圣诞节到了，昨天晚上圣诞老人特意找到我，说他为全世界的好孩子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惊喜。 匹诺曹转头看向身旁的金色大猩猩，双手一横，自己配音： 噔噔噔噔噔噔，没错，就是他了，圣诞老人的金色猩猩。 圣诞老人的金色猩猩。 站在唐默正对面的中年妇女下意识地念了一句： 没错。 一眨眼，匹诺曹就跑到了他的面前，吓得这妇女差点跌坐在地。匹诺曹伸出木头制作的手将这妇女拉了起来，他嘴上说着： 哦，吓着你了吗，我诚实的朋友。 但脸上阴险高兴的笑容却怎么也藏不住，他拍拍手，又回到了金色猩猩旁。 圣诞老人说，每个好孩子在平安夜都应该得到一份来自圣诞老人的礼物，这我就很不服气了。 小木偶双手叉腰： 我问圣诞老人，你怎么知道谁是好孩子，谁是坏孩子呢？你说，什么样的才算好孩子呢？ 匹诺曹一直指向高中女生，女高中生脸色发白，想了半天： 温柔善良，乐于助人的，是好孩子。 匹诺曹不满地说： 还有呢？ 女高中生绞尽脑汁地又说出了几个词，匹诺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女高中生吓得都快哭了。唐默看了他一眼，说： 诚实的人才能算是好孩子。 众人向他看来，匹诺曹给唐默竖起了一个大拇指： 没错，诚实的人才是好孩子。 女高中生感激地向唐默轻声说了句谢谢，其他人的目光都再看向匹诺曹，只有那个黑衣男人多看了唐默几秒。唐默这次没有看他，唐默和其他人一样看着匹诺曹，只是右手一直按在火柴纹身上。金色大猩猩悬浮在半空中，匹诺曹高高的蹦起，将这硕大的猩猩抱进怀里。 我对圣诞老人说，只有诚实的孩子才有资格得到这颗猩猩，得到这枚国王的金币。 唐默目光一滞，他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。唐默死死地盯着这颗猩猩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